Bubble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你现在收听的是 Bravo FM 91.3，我是李欣云，欢迎收听今晚的星夜狂想曲。今天为大家做一集呢，叫做钢琴创作的歌手。其实钢琴真的是我很爱的一个乐器，应该也是陪伴我从我7岁开始学它吧，到现在我最容易写歌最容易创作的乐器其实就是钢琴。总觉得呢，在钢琴前面你可以弹很简单的旋律右手，然后左手呢就可以弹出很丰富的和声。那一个乐器通常呢，你就可以弹出类似于交响乐一样的澎湃气势的曲目。好，那有些乐器就没有办法啊，像木管，对不对？他们永远都是要当女主角，就是只能长笛啊、竖笛，他们永远就是只能吹一个单一的旋律。那但是在钢琴上面呢，似乎变化会非常的多，而且不仅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爵士音乐，好像都可以听得到有很多的歌手跟乐团最喜欢用的乐器就是钢琴。好，我们之前有曾经介绍过钢琴所做的电影配乐，或是呢爵士钢琴。那今天这一集呢，则是我会着重在流行音乐上面的创作。首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一个美女哦，她的名字叫做艾蜜莉 Emily Haynes。这个女生其实她出的专辑不多，我手上的只有搜集到一张。那虽然说她不是那种量产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她每次出辑呢，不管是跟别人一起的合作，或是她自己的专辑，其实都非常的精致，然后就是有她一派的优雅气质。曾经待过 Broken Social Scene 这样子的后摇滚的乐团当中，也曾经跟费斯特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加拿大的很有才华的创作女歌手一起合作过。不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则是她的个人专辑。好，首先先来听听艾蜜莉的歌声 Our Hell。 Last one, room, where's my prize? Under the lights, can we? 今天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艾蜜莉的专辑，她是一个创作歌手，常常用钢琴来写歌，而且这张专辑呢，很酷的是她封面都没有放上她的大头照哦，就是只有她的名字跟专辑的名称 Knives Don't Have Your Back， 就这样子，呵呵，就金色的底黑色的字体而已。那封底倒是有放上一张其实也看起来有点点模糊她的照片，她是一个金发美女哦，是不是她的歌声也蛮迷人的。这张专辑就是她的创作，只有她的人声跟钢琴，但是呢你并不会觉得听起来很单薄，或许是因为她的嗓音是属于那种我最喜欢的，比较低沉神秘又慵懒的感觉。那艾蜜莉的创作呢，我觉得是有点像高山上的一朵小野花，她不是那种很亮丽的艺人光环，但是呢她就在她自己属于自己的角落暗自的吐露着芬芳，这是我对艾蜜莉的感觉。所以今天首先来推荐用钢琴来创作的歌手呢，我就想推荐，虽然说这张唱片应该没有很多人有收藏，但是呢我是非常非常喜爱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在家里阅读啊，或是静下来的时候聆听艾蜜莉的歌声，真的是会觉得她好像她的旋律像 一把这个温柔的刀子，会伸进你的心房。好，我们来听听艾蜜莉所带来的下一首歌曲。 And beaches, limousines, toothless dentists, cops that kill. My baby's got the lonesome lows, don't quite go away overnight. Doctor blind, just prescribe the blue ones. If the dizzying highs don't subside.Doctor Blind 听完了来自于加拿大的艾米丽之后呢，我们来听另外一个比较早期的才女，她的名字叫做 Carole King， 相信有很多喜欢听老摇滚的一定都听过她的歌声。等一下我要播几首经典歌曲，或许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她就是 Carole King、她的歌声其实已经陪伴过很多很多人，但是或许呢你没有去注意到、原来这个创作才女，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女生出唱片然后又自己写歌的、应该就是从 Carole King 开始有掀起这样子的一股热潮。那首先来听的是有一点点 blues 感觉，虽然说以前现在来听以前的歌曲会觉得啊，那个音色好像很旧啊，有点像那个复古家具，好像怎么有点斑驳的痕迹哦，那个tone不是很明亮的感觉，跟现在听流行歌的感觉不太一样。可是呢有时候又会觉得哎，听这种老唱片或是、老的制作复古的感觉，就是我们要的就是那一份温暖嘛，哈。以前的东西感觉都是质料都会比较好，然后会东西也比较耐久，哈。像我自己呢前一阵子换掉的这个 Volkswagen 的车子，其实就会觉得嗯有点可惜耶，因为其实引擎啊刹车啊都还蛮好的，但是呢最近大家都开始流行那种环保的材质，有没有？对，所以我的天花板啊或是我的那个把手啊，其实很多的塑胶材质都烂光了，因为我开了它大概11年吧。对， Volkswagen 的车真的很耐用哦，其实我还有点舍不得要换掉它，但是呢就是会觉得哎，老东西有时候以前的那个零件啊机器其实都是用的是非常好的，那所以听老歌也是这种感觉哦。我们来听听 Carole King 所带来的 I Feel the Earth Move。 用钢琴来创作 Carole King， 其实早期你会发现哇，钢琴真的是他常用的一个乐器，而且用钢琴来写歌每首都好好听哦。接下来这首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It's Too Late。 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欣赏他钢琴有一个动机哈，噔噔噔噔噔噔，就是很可爱的那种小的乐句，我们会说 riff 哈。那或是他的 session， 也就是呢大家一起 unison 的一种节奏，比如说要进副歌以前他会有一个节奏这样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不晓得大家听老歌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有时候甚至听到熟到连间奏的吉他 solo 都会唱耶。以前早期的歌不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每一句的那个 melody 好像都是会让人家印象深刻，而且是可以跟着哼唱的。好，一起来欣赏这首 It's Too Late。 Stayed in bed all morning just to pass the time. There's something wrong here, there can be no denying. One of us is changing, or maybe we've just stopped trying. And it's too. 我是林心如，每年有许多无辜的小生命 因故失去了家，而福联盟正募集2000位爱心助养人，每个月600元，让宝宝获得最完善的家庭式照顾。 您好，我是台湾大车队总经理李琼淑。台湾大车队与儿福联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行列，一起守护等家宝宝的幸福。捐款专线02-250-5959转一。 最近好多好想看的电影啊，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5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没有爱的滋润，生命不会精彩。没有电的交流，再好的产品也无法启动。有了线，连接两端通了，相应才产生爱。线束模组像密密麻麻的神经，经过梳理与配置，各司其职，发挥作用，拉起这条爱的连线。硬心电子拥有卓越的线束模组整合能力，提供客制化与产品最优化方案，符合产业安全规格认证，永远在您看不见的产品背后打理错综复杂的线束，沟通电流与讯号，为打造高科技化更便捷的生活而努力。因为科技源自于爱，客户首选的事业伙伴硬心电子。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 Bravo 台北 FM 91.3。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做这集呢，是由钢琴来创作的一些歌手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要播的是 Sarah McLachlan。这个来自于加拿大的女歌手，我觉得她很会写歌，不管是用钢琴或是吉他。那今天为了要做这个主题，所以我就挑了两首歌曲，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一直很喜欢 Sarah 的气质，就是觉得她很优雅，然后很有那种加拿大女生在雪地里面创作的那样子。或许是因为我想象力太丰富了，但是呢Sarah 美的就像是一个仙女一样。那Adia 这首歌曲来自于 Surfacing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Adia, I do believe I failed you. Adia, I know I've let you down. Don't you know I tried so hard to love you in my way. It's easyWe

用钢琴来创作的女歌手，还有一位也不能不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英国的 Adele， 艾黛尔。其实我从她第一张专辑《19》就开始介绍她的音乐，那个时候还觉得 Adele 应该算是比较另类的歌手，就没想到呢，经过了几年以后，哇，她居然是要上了格莱美的舞台，而且变成是主流市场的一颗星星。他的声音真的震撼了很多的人，而且呢，他常常就是用钢琴来创作的哦。我们先来欣赏这首歌曲《Turning Tables》，比较狂野的钢琴。 Close enough to start a war.All that I have is on the floor. God only knows what we're fighting for. All that I say, you always say more. I can't keep up with your turning tables under your thumb. 传统都会觉得钢琴好像是一个比较柔弱的比较优雅的乐器，但是其实钢琴如果用在这个摇滚乐当中，有时候也可以这样子的比较激情比较激昂一点的哦。其实钢琴不只有一种表情跟一种表达方式，Pop 的领域呢，流行音乐我觉得为什么会觉得永远都很挑战，就是你会觉得好像有很多的写法或是弹法，那其实用摇滚钢琴跟弹古典钢琴的那个感觉就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在学习的路上也曾经疑惑，就是难道我古典钢琴弹不好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钢琴手吗？那其实你聆听这些流行歌曲呢，有时候你也会觉得诶，弹的好像技巧不是很高超嘛，就是弹的伴奏方法，但是呢其实要呈现流行歌曲的精髓是要整个词曲然后再加上伴奏的，也不是说只有钢琴弹的很厉害的流行歌曲就可以成立。好，所以像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钢琴的编排上面有时候不一定要弹得很复杂，那只要是这首歌曲表达出来的味道到了，像 Adele 他就常常呢在比较福音歌曲啊或是灵魂歌曲当中呢也用上钢琴。我们来欣赏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 I'll Be Waiting。 你会觉得他敲和弦呢好像还蛮孔武有力的，就是身体要动。好，我们以前会觉得说弹钢琴为什么身体一定要这样子摇摇晃啊，甚至我小学的时候我的同学都问我你们学钢琴的为什么弹钢琴的时候头要这样摇头晃脑的。小时候我真的被他考倒了，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演奏会的时候老师都会想要叫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身体要动。后来我长大才知道，原来你在演奏一个乐器的时候，你是你的身体要全身都要跟着那个律动去进入那个音乐的节奏当中，所以那个摆动呢应该是要很自然的，而不是为了摆动而摆 pose 的那种，就会觉得蛮矫揉造作的。你们知道我在说哪一位钢琴家吗？有一位钢琴家其实有很多位钢琴家都很喜欢，就是还没有弹那颗音的时候身体已经摇晃了三下了。好，不过大家有个人喜欢的演奏方式了哈。好，弹远了，我们来欣赏的是 Adele 的 I'll Be Waiting。 had time against us and miles between us. The heavens cried. I know I left you speechless, but now the sky is clear and it's blue, and I see my future. 说到写歌，其实钢琴不一定要写得很难。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你也可以注意到它的伴奏方式，到底是弹分解和弦呢，还是压 chords 啊，就是一拍一下的和弦呢？其实，整体一首歌能够感动人才是最重要的，又不是在比钢琴比赛嘛，哈。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用这个钢琴伴奏不是很简单吗？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吗？很简单的节奏，其实要弹到那个律动，要弹到那个 groove， 忽快忽慢，或是呢要配合这个歌手的这个速度感，其实简单的东西不容易弹的呢，有那个快慢或是强弱。所以用钢琴创作，我们今天听到了几个艺人，你喜欢哪一个呢？也或许从这些钢琴的伴奏当中，会不会也很想自己写一首钢琴歌呢？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艾黛尔所带来的非常痛彻心扉的 Someone Like You。 我们星夜狂想曲下周见咯，拜拜。 I heard that you're settled down, that you found a girl and you're married now. I heard that your dreams came true. Guess she gave you things I didn't give to you. Friend, why are you so shy? Ain't like you to hold back or hide from the light. I hate to turn up out of the blue un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 and raised in a summer haze, bound by the surprise of our glory.